冷冷的天不再下雨，新的空气更洁净，失去的一切不必再回首，往日的悲 恭喜你，一年四季财源滚滚。

人离去，欢天喜地放开胸怀，要珍惜美好现在，让人生变得更可爱。 新的一年新的感觉，真情流露，热情在澎湃， 新的一年重新开始期待，把握现在， 把握现在， 把握现在，在这美好季节献出你真挚喝彩， 掉 紧握，我感觉冷，我感觉疼。你看这辆穿梭，就像在寻找什么，他们就像我们的命运。 睡掉心底的疲惫，当我从梦中醒来，也许应该放下从前，至少我已经了解，爱到没有自己又怎么能到永远，走出漫长的黑夜，等待曙光的出现。我曾为爱迷了路，有时候该认输就认输，放弃被放弃的誓言。不再为爱迷了路，重新定义幸福的滋味，应该要有点甜，有尊重和体贴，有为我不顾一切的绝对。 曾